老了，真的感觉老了，一切都变化太大，再不说那些狂话。老了，纯真的心灵老了，不过仅仅二十几岁嘛，却真的感觉老了。老了，开始有了太多牵挂，开始习惯虚假，开始装得不再那么傻。老了，开始渴望有一个家，渴望有个女人，有个孩子叫我爸爸。我真的老了，我已付出太多代价，天真离我越来越远，我却根本留不住他。我真的老了吗？看到真的感觉老了，老了，开始有了太多牵挂，开始习惯虚假，开始装得不再那么傻。老了，开始渴望有一个家，有个女人，有个孩子叫我爸爸。我真的老了，我已付出太多代价，天真离我越来越远，我却根本留不住他。我真的老了吗？看到白了，更像一种挣扎，执着其实只是没有办法。理想我也差点忘记了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再唱，我有点累了。